缘。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外防输入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之一。那机场口岸作为国门，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防线。在首都机场值守的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们，那是最先有可能接触这些输入病例的人。疫情发生以来，他们的工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今各国冬奥健儿即将入境，国门卫士们如何显担当？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边检民警走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请他们讲述故事。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报道，12月18号晚，谢某欢等四人在西安已经进行核酸采样结果待出的情况下，没有执行疫情防控措施，于当晚10点驾车离开西安，12月19号到达沈丘，返乡后不落实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关于外省返乡人员确需返乡需提前3天向目的地所属行政区、行政村、社区报备和居家隔离等防疫防控措施，并在流调人员调查时隐瞒了相关情况，有引起疫情传播的严重风险。警方决定对谢某欢等四人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昨天北京三中院审理了7起因双眼皮修复手术失败引发的纠纷。小玲等7人之前做过双眼皮手术，因为不满意，希望通过医疗美容完善。后来他们发现了北京某医疗美容机构的广告，号称是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眼部整形修复的国际连锁机构，中国眼整形修复第一品牌等等。于是7人就花了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进行了修复手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术后7个人分别出现了双眼下睑皮肤松弛、下睑及卧蚕消失、局部凹陷、双眼无法闭合等等症状，于是7人诉至了法院。昨天庭审当中，北京三中院审理认为该医美机构广告语不真实，广告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时存在欺诈，当庭判决赔偿7人3倍手术费，17万元至80万元不等。好，下面来关注两起近日本市法院审理的养子不孝的案件。王女士诉称，30多年前她和老伴收养了刚出生2天的小甲，二人含辛茹苦将小甲抚养成人，娶妻生子。然而老伴3年前去世以后，养子一家一直住在房子里，对王女士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义务，而且多次恶语相向，逼迫她在外租房住。王女士无奈之下诉至法院。法院查明，王女士老伴在2017年去世，二人曾经共同购买了海淀区的一套房产，登在老伴名下。老伴去世前有遗嘱，将房屋所有份额留给王女士。庭审当中，养子小甲表示自己没有收入和工作，并认为王女士应当出资为他买房子。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 房屋是王女士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一半份额，丁先生有遗嘱，应当遵从遗嘱来处理。此外，从公序良俗角度出发，王女士夫妇收养小贾抚养成人，小贾应当感恩孝顺养父母。最终法院判决房屋由王女士继承所有。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报道，近日一对年近七旬的张氏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北京通州法院，要求和含辛茹苦养了30多年的养子解除收养关系。1977年，没能生育的夫妻俩收养了仅出生几天的张甲，供他读书，帮他娶妻生子，却没想到在晚年之时，张甲粗鲁野蛮，不履行赡养义务，甚至在外面多次欠下了巨额债务，让养父母帮他归还。老夫妻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养子挥霍一空，所以痛下决心要解除养父母子女关系。开庭之前，法院法官做了多次调解，但张甲都毫无悔意，甚至张甲妻子都证明说丈夫不务正业，挥霍钱财，她支持老人解除关系。法院审理了这起令人心碎的案件，开庭时老夫妻不断的掉泪，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张氏夫妻与张甲之间的养父母子女关系。来自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此前歌手霍尊与前女友陈露的纠纷引发了关注。霍尊在8月份向上海警方报案，昨天记者从上海警方了解到，陈露涉嫌敲诈勒索，已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今年8月，霍尊向记者表示，已经分手的女友陈露多次以剪切拼凑的不实聊天记录威胁自己索要钱款数百万，在已经获取了65万元后自己无力支付，陈露就发文指控自己。那据陈露的爆料说，霍尊太渣，经常出轨，一直花女方的钱等等。另外网传一段视频，陈露与闺蜜王蒙到霍尊家中索要900万的分手费。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聚焦疫情下的国门卫士。在如今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外防输入是我们听的最多的一个词之一。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所有入境人员都会被集中的隔离，采取治疗措施等等，那会有无数人在一线的忙碌。然而真正的一线也许并不是在隔离点，而是在边境口岸、机场口岸。这里作为国门第一道关口，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防线。首都北京国际机场，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们是最先可能接触这些输入病例的，他们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疫情发生以来，他们迎难而上，团结一心，不畏艰险，以忠诚坚守，彰显边检民警的使命担当。很多公民经常出入境，对机场的边检站并不陌生，但是对于边检民警这一警种的具体工作，可能还感觉有几分神秘和陌生。尤其是疫情发生以后，国门的民警们，他们的工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就来结识两位民警，听听他们讲述坚守与担当的故事。如今各国冬奥健儿即将入境了，这些国门卫士又如何显担当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6大队执勤3队教导员吉银警官。你好，吉警官。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是执勤6大队执勤3队的2级警长胡斌警官。你好，胡警官。 你好，大家好。 在疫情发生以来，边检民警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状态呢？ 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疫情发生以来，首都机场的出入境旅客量虽然减少，但是我们北京边检民警身处国家外防输入的第一线，同时担负着守卫首都第一国门的重任，所以我们的口岸管控和疫情防控的压力可以说是空前的。但是疫情就是命令，当需要办理有染疫风险的航班时，我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是退缩的，都义无反顾地勇当抗疫的逆行者。这里我想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名我们执勤队的同事。 好。 他叫史忠良，他参加工作22年，有着18年的党龄，他曾经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四次。2017年的时候，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是我们执行队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友。当疫情来袭，首都机场成立 T3D 疫情处置专区时，面对直面疫情的巨大风险，史忠良他义无反顾第一个报名，冲锋在前。因为在 T3D 专区工作需要全程穿着防护服，往往一个班累计十几个小时下来，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往往一干就是连续7天，最多连续干过14天，而且撤下去之后还要接受7天的集中隔离观察，所以非常的辛苦。但是当队里面开始报名第二批参加 T3D 专区工作时，史忠良找到我说，教导员，我已经去过一次了，我有经验，第二批我接着去吧。其实大家都知道 T3D 专区那儿是直面疫情风险最危险的地方，他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平安留给了同事。其实史忠良的家中还有老人年迈生病需要照顾，孩子年幼刚上小学2年级，妻子也被查出患有肌瘤需要住院手术，而他那时正在 T3D 专区连续执勤，夫妻二人商量之后决定将手术推迟。其实我们北京边检民警身边还有很多像史忠良这样的战友，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把小爱化为大爱，有着越是艰难险阻越是往前冲锋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用实际行动践行疫情不退我不退的誓言，是我们坚守第一国门的初心和使命。 那么疫情发生以后，边检民警每天的具体的工作的一些形式啊，和以前有些不同吗？ 我们每天的工作本职工作还是没有变的，依旧是为广大出境和入境旅客办理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必须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口岸负责、对旅客负责以及为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在执行现场24小时做好现场的环境、执行设施包括个人物品的一个消毒和消杀工作，来确保旅客和我们民警自身的安全，严格遵守各项疫情防护规定。特别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北京边检总站作为全国唯一办理北京冬奥会入境边防检查手续的单位，我们全体民警坚守首都机场 T3D 独立封闭航站楼以及 T3E 冬奥保障专区，在做好边检工作的同时，筑牢首都国门外防输入的防线，全力护航冬奥，这也是我们每天目前工作的重心和重点。 为你们点赞啊。那机场口岸作为国门市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那民警们真的有可能是最先接触这些输入病例的，那你们的家人包括你们自己会不会有担心呢？胡警官介绍一下。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担心倒不会，最多可能是工作中会更加严格的按照疫情防护规定穿戴好防护用具，及时做好消杀，工作中确实会比以前更加谨慎一些。家人的话，我感觉他们确实是比较担心的。你比如我，我和我的爱人都是边检民警， 双警家庭。 对，双警家庭。每次上班出门前，我的母亲和孩子们都会在家门口送行。每次他们除了说再见，说的更多的就是注意安全，一路平安这类话。母亲的担心从不表露，却总能在细微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经常都是我已经下楼了以后，我回头看他还站在窗前，就一直看着我，目送我离开。孩子们就不懂这些，他们就是只期盼着我能早点下班回家。但对我们自身而言，从穿上这身警服的那天起，我们就注定要承担各种风险，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我们会为了家人在工作中更加做好防护措施。 那现在我们看到媒体里报道，我们边检民警都穿着白色防护服在执勤在工作啊，那么穿着防护服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穿防护服的时候，我们现在依然是穿着警服的， 里面是警服。 对，我们里面是穿着警服，然后在外面套上一层防护服。穿防护服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闷热，呼吸不畅，再加上戴着这个面屏眼罩和 N95 口罩，工作时我们特别容易出汗，面屏和眼罩经常不一会儿就会起雾，我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习惯这种感受。尤其是我们每次穿防护服基本就是2-3个小时，最长的可能还有5-6个小时的， 在这里我说个题外话，就是我们民警每次穿防护服之前都必须去上一次卫生间，而且期间从来不敢喝水，因为每次穿上之后我们都无法提前预知啥时候能脱下来，可能随时都会有突发状况。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防疫物资是比较紧缺的，我们为了节省防护服也都是尽可能的减少这个进食进水，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多坚持一些时间，尽可能的节省一些防护服。那除了身体上需要适应，心理上我们也是需要适应的，因为一旦穿上防护服，就代表着我们其实正在与病毒近距离接触，这个时候的心态就很微妙了，需要我们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考验。我现在还记得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办理一架有疑似阳性旅客入境航班时的情景，当天我们临时接到紧急通知，说一架入境航班上有几位疑似阳性旅客，需要在机下转运，这要求我们防护齐全以后前往登机口去办理手续，我们队领导立刻安排，当时是带着我和其他四名骨干民警前往。当我们武装齐全走向登机口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海里有一种壮士出征奔赴战场的豪情壮志，我们谁也不知道去了之后会面对什么，可能会碰上什么事，会经历什么，但是在那一刻我们都没有退缩，也绝不会退缩。 就那时候民警可能不会想的太多，就是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 对，疫情就是命令。 北京冬奥会快开幕了啊，从10月份开始参加北京冬奥测试赛的部分运动员已经陆续抵达了首都机场，顺利完成了通关手续。北京边检总站作为驻守在首都机场的移民管理机构，也成为了本次唯一进行冬奥会入境边防检查手续的查办单位。那么冬奥会运动员入境会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呢？比如说怎么样为冬奥的人员和选手们快速通关呢？ 我们北京边检总站主要是采取了以下保障措施。第一，是在执行现场开设了冬奥会专用通道，根据旅客流量来调配通道数量，来增加现场引导人员，减少旅客的排队和等待时间。第二点是加强和口岸联防联控单位以及航空公司的联系，提前掌握运动员的相关信息，开展预检预录和信息核对，提前梳理各种潜在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第三点是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巡逻，全面提高口岸的见警率，根据冬奥人员好来快走的标准，稳妥做好查验工作。 那冬奥的运动员等等，他们会和一般入境的这些旅客呀人员有很大不同吗？是不是会携带一些专业的运动器材设备啊，或其他设备等等，在查验的时候会有特殊的入境流程吗？ 北京边检总站制定了冬奥会出入境查验、枪支弹药手续办理、疫情防控等专项保障流程5类24项，组织开展边检业务、外语沟通、涉外礼仪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民警专业素养。 那么针对疫情防控有哪些具体举措吗？ 入冬以来国外的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北京边检驻守国门一线，同时也是坚守在外防输入的第一线。目前边检的部分民警已经进驻首都机场 T3D 独立封闭航站楼和 T3E 冬奥保障专区，开始集中的闭环勤务模式，以3个区域、4个到位、5个一要求，确保疫情防护安全无死角。三个区域指我们设立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进行分级消杀，每个区域对应着相应的防护服穿脱流程。比如污染区要对随身携带的执勤用品进行这个多次的消杀，严格按照防护服脱卸步骤脱卸防护服等，最终消杀完成后方可进入清洁区，换上新的这个 N95 口罩等防护用具，这一套脱卸防护服流程才算完整的操作完成。四个到位即以疫苗接种到位、防疫培训到位、防护装具穿戴到位、下勤洗消落实到位作为上岗要求。 您刚提到一个穿脱防护服还会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对。这是我们民警必须要做到的，因为我们要求每一名民警每一个环节都绝不能出错， 我们有着严格的防护服穿脱流程，特别是脱卸防护服时，因为执行完任务，防护服表面有可能已经沾染到病毒，所以我们从进入污染区开始，每一个步骤都要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操作。比如说手部消杀时怎么消杀，消杀多长时间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为了防止民警出现操作步骤不规范等情况，我们在脱卸防护服的区域墙上都张贴了每一步的操作步骤，民警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操作，而且在脱卸区域都有高清摄像头监控，也是为了能够监督民警脱卸防护服流程是否规范，也只有这样严格管理才能够有效避免病毒传播，确保安全。目前我们北京边检总站一线民警没有一例感染，这也是大家齐心努力的结果。 刚才胡警官介绍到，针对冬奥选手入境，我们有很多疫情防控措施，提到了三个区域、四个到位，还有五个一，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五个一就是要求在这个执勤验证过程中，出入境证件一证一销，台面、通道及高频接触查验设备设施一班次一销，有症状人员经停场所一室一销，执勤和监管场所一天一销，登机清仓检查一清仓一销，高标准做好一线执勤人员安全防护，确保更好助力北京冬奥会入境工作。 那么针对疫情下的出入境的人员，那民警有什么特殊方面的政策提醒吗？ 当前境外疫情蔓延，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坚决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部署和要求，严格执行相关的出入境政策。部分国家地区相继采取入境管控措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此也建议中国公民尽量推迟出国出境计划。如果确需出国出境，请详细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对人员出入境方面的具体规定后，合理安排行程。要充分掌握健康防疫知识，正确评估国际旅行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滞留国外、隔离期等风险，认真做好个人防护，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北京边检总站在此也提醒中国公民是非必要不出境。 另外国家移民管理局还有一个入境管理服出入境管理的服务平台，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12367服务平台，12367是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统一的咨询服务号码。该平台是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受理境内外服务对象提出的业务咨询、意见建议等事项的综合性平台，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多语种服务，简称12367平台。如果大家有涉及移民管理领域的相关咨询或者问题，欢迎大家拨打号码12367咨询，非常的好用实用。 好，谢谢两位检官的，谢谢两位警官的访谈和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人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六大队执勤三队教导员吉银警官，以及执勤三队二级警长胡斌警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